是《Piazzolla》，都是我们好喜欢的一首曲子。就是听到大来音乐，你说这是1982年 对， 在日本的演出， 对。 但是同样的，也是这个组合回去以后要解散了。 也没有解散，就吉他手跟小提琴手就要离团。 嗯嗯嗯。 就吉他手现在就离开了。 嗯嗯。 可是跟Piazzolla合作的吉他手， 嗯， 就只有两个人，就两个人换来换去， 哦， 所以这个离团应该就还好。 还好。 那小提琴手离团， 嗯， 然后Piazzolla找。就认识很久的，合作很久的，就另外一个。可是他，刚开始就出车祸，受伤，就没办法继续做，所以还是原来的小提琴手就回来。 嗯，今天 Kia 带来的音乐，我都觉得都很棒哎，而且好，今天主题就是他的。我们的80年代，然后在刚刚听Piazzolla的同时呢，录音室又来了三位男士们，然后其中有一位，人家是怎么说你的？移动的什么音乐历史博物馆哦，是这样吗？正确的全名是什么？ 人间音乐活百科先天性表演者，黑暗校园民歌之狼。 你怎么记起这么多？真的很讨厌，他是黄大旺，跟他的两个朋友们，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听他们的东西，因为这跟 Kia 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可是很厉害，而且真的是刚才我们讲到谁，那个黄大旺立刻就可以接说那个人又是谁谁谁， 嗯 ，Angela Aguirre 就是另外一个， 真的 拉小提琴， 对对对，出车祸的那个。 我该怎么说呢？我就现在觉得那个就是有活字典在我的面前，我该怎么说呢？好，那上面一首就大王介绍好了。我说我们要听的这个 Of Course 合唱团，那你有听过吗 ？Of Course， 其实我是先从他的主唱小田和真开始知道这个乐团， 嗯， 因为。1991年左右，就是日本还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时候，卫视中文台开播，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轰动的一出日本偶像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 嗯，哇，对耶， 《Tokyo Love Story》，然后主题曲就是那个小田和正自己挂名唱的， 嗯， 爱的故事突然发生。 取名就叫爱的故事突然发生， 对 Love Story 我投资在你， 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因为小田和正他是在那种 Of Course 乐团，因为 Of Course 乐团也是很久的，很就是说算是资历蛮久的一支乐团，那他有很多那种很多脍炙人口那种慢歌，他尤其是慢歌，那种慢歌就是非常非常感人，而且他不一定是讲那种男女情爱，他有些是讲亲情的 ，嗯， 对，就是说他有一首歌是说有名字在于说啊，这个非常看到你，实在是我心里头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言语是无法形容，然后就开始拉拉拉， 啊，我都把你给进来， 对。那也是那个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 真的哦，哎呀，真的哦，好，当然真的，因为活字典发言的， 对，好厉害， 太厉害了。好，那我们要来听今天 Kia 放的这首 Of Course 这首歌。那 Kia， 对，你要用日文帮我们介绍，然后黄大旺用中文帮我翻译，可以啊？你不是日文翻译吗？ 其实 你也可以 混口饭吃而已， 加油添醋。好，那请先 Kia 先介绍好下面这首歌，你什么特别要放呢？ 次紹介する曲は、これも選曲、一曲目じゃあ二曲目にお書きした Yes Yes Yes と同じアルバムに入ってます。I Love You ですね。 这首歌是他接下来要放的是那个同一个选集里面第二个曲子叫 Yes Yes Yes。 でこの時期のオフコース解散間近なんですけど、3枚アルバム、まあどれも傑作なんですけど、その最後は3番目が 那么一个 We Are， 对，次一个 Over， 对，最后这首歌，这首アルバム I Love You， 就对 ，We Are Over， I Love You， 今一つのメッセージ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僕たちは解散します。あなたたちのことを愛しています。 他这个就是 of course 这支乐团解散之前，他们连续出了，他们就是在解散之前，他们出了三张专辑，然后他等于是解散三部曲，第一张叫做We Are， 然后就是第二张专辑是那个 Over。 然后第三张专辑叫做 I Love You， 那整个就是说这三张专辑的标题这样子起来，它等于是对所有歌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好，我们解散，我爱你们。 我是想哭哎。 对。 We are over, I love you。 中，大湖 在 我掌中，整个内湖都在注目一个传奇。新复发双湖会，紧接29层帝国双塔，纽约阿斋口豪门风范，内湖捷运站63到75平，2791-8899，新复发双湖会。 爵士乐迷请注意，从现在起，时间从 John Coltrane 开始前进。Auris 现在推出萨克斯风即兴大师 John Coltrane 限量表，以 Coltrane 代表专辑 Blue Train 为设计灵感，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搭配装饰蓝色轨道的表盘，复刻50年代爵士黄金岁月。Auris John Coltrane 腕表，全球限量1000只，魅力上市。Auris 提醒您，2014年，尽兴不如即兴。 碧湖在我眼中，大湖在我掌中，整个内湖都在注目一个传奇。新复发双湖会，紧接29层帝国双塔，纽约阿斋口豪门风范。内湖捷运站63到75平，2791-8899，新复发双湖会。 我和孩子当然要有我们的歌。 A B C D E F G， 爱乐电台直销产品《孩子的歌》。收录最经典英语童谣，并附有歌词，家长和孩子能一同欢乐。每套5张 CD， 1张 DVD， 外加一本中英文对照歌词精装本，售价1650元。欢迎上网或亲至电台查询及试听，洽询电话02-8768-3399转103。孩子的歌，我们的歌。没有人完美，我们只有99.7。爱乐电台，台北 FM99.7，新竹 FM90.7。 是一纺织机有神的光下，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王大旺那个活字典，既然愿意帮我们做日文翻译，很感动。虽然听雅姬会讲日文，然后听到了那个Of course 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很感动，好像唤起了好多回忆。但是接下来我们那个节目的风格会批变。哦，但在此之前我要讲一下活动，有朋友他们办的福岛核灾3周年的台日交流反思音乐会。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去那个昨天是在，我看一下昨天在哪里啊，在音乐花房，市政府音乐花房，那个 KBN 他们有去表演嘛。然后今天在 Fab Cafe 有一个不插电的聊天分享会系列活动，还有到3月8号高雄水星酒馆，然后最后是3月9号在台北 Legacy。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朋友办的。以及今天黄大旺来节目，他带着他两个朋友，一个是张佑生，一个是吴思峰。Hello， 你们好。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你们接下来有一个演出是叫多话剧，2014，是在3月13号开始在顾里街小剧场。 对。 这次是黄大旺当导演的吗？ 是。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黄大旺，就是当声音坊其实这个节目还在巅峰时期的时候，约莫10年前，然后节目到底多久了？然后那时候我有说欢迎大家寄卡带给我们，就是寄你自己的创作。但是现在我请大家不要再寄卡带给我，因为我没有卡座机。 然后 那时候我真的收到了一卷卡带，就是黄大旺自称黑暗民歌校园 校园民歌之王。 嗯，他那时候是淡江大学的学生，算是我学弟，是日文系的。我觉得这家伙很厉害，就听了他的音乐觉得很棒，就请他来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你还在念大学， 是 后来有一次我忘了在哪一个地下室一个剧场，你有一个演出。 2001年差不多，对不起，2002年差不多2月的时候，对，我退伍的隔年，然后那是在那个剧场，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爸爸买给你的那个剧场， 什么？ 反正就是在罗斯福路的一个巷子里面，靠近捷运古林站的一个巷子里面，然后你是第一个来看的观众。 对，然后我记得你用了两台语言学习机就开始做 DJ 了。然后那天就是类似像这样天气很晚了，然后下着小雨，最后大旺就放了一首《我好喜欢雨天》，那首校园民歌。 哦，对，然后我也是觉得莫名，因为那一卷录音带是我莫名其妙用10块钱买到的，然后完全那个觉得那个应该是说一个男生他在思春期的时候，他用这卷录音带当作情书。然后寄给他喜欢的女孩子，里面都是非常纯情的校园民歌。 对啊，很诗情画意。可是我觉得你用有些用的动词跟形容词，好像就有点扭曲。 哦，是因为我如果用一些很那种，就是很用一些很清新的话，都会被扭曲成为，哎，这是官能，哎，这是变态。 Sorry， 不好意思。 好，然后我记得在那他放出那首歌时，我就好感动，就是觉得鸡皮疙瘩起来，说这家伙天才吗？然后那时候你还年纪小，且刚退伍，我就担心为什么，我说大旺，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黄大旺就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我要做的东西你现在难以想象，而且我会慢慢慢慢的做，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干嘛。直到有一天，它就像是一个布幕一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飞行器一样。等到布幕一拉开，这个东西就已经是完整的。 不过十几年过去，这个现在应该也不少人已经看到了。那 好骄傲， 这个 好骄傲， 我很荣幸。前几年有遇到这个，就是这一两年，应该说这几年有陆续有先后有遇到佑真跟思峰，所以我的这种妄想才有付诸实现的一天。 是吗？ 不敢，这个都是你的实力啊，跟我无关。 好，我想要请那个佑真跟思峰来讲一下，是我知道好像你们是不是有为他写，哪一位为他写了一篇论文？该不是你们两个吧？ 哦，是我啦。 佑真，你写了。你写了黄大旺的论文。 论文就是其实只是我的观察，因为这几年跟他互动比较密切，办表演的时候请他帮忙，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有一个计划，然后叫民国100年，那那个时候跟他近身的观察他，然后一起创作，所以慢慢发现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对，但是在音乐上面的素养功力也真是让人家非常佩服。 所以我当年我沾沾自喜嘛，我当年真的是发掘了一颗星星，根本不是我发掘的，我观察了一颗星星的上升。现在要听到就是又是你们自己有个独立厂牌， 是 你会这样称独立厂牌这个词吗？还是自己称 OK 啊，独立厂牌。 好 OK， 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个人是李世阳，要介绍一下你们要放的第一首音乐。 OK， 这一张专辑是他和一位钢琴家 Fred Van Hoff 的双钢琴现场演奏。那这场现场演奏是发生在2012年年底，12月21号，当天据说是世界末日。那在台湾农历这边就是冬至，那我们把它录了下来，然后2013年的夏天的时候发行的。对， 所以完全就是即兴的，然后就是李世阳跟这个弗莱德·范霍夫这个钢琴大师，对 的自由即兴， 对， 我准备好了，大家听听。 好。 2002年，李世阳跟这位钢琴大师弗雷德范霍夫他们双钢琴即兴演奏《实况雨林》。有这场音乐就已经是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他还有现场录音发行， 而且还卖到欧美去。 对啊，就是詹陀罗公社独立出版的唱片行唱片公司，老板张佑生在这里。然后我看到那个简介上就写说，以詹陀罗唱片名义替音乐家跟艺术家办演出跟发片，他明白只有赔钱才能证明信仰的坚持。然后讲这句话，张佑生竟然说：“天啊，这谁写？”我说：“其实后面署名不就是你自己写的？” 哦， 没有忘记 了。忘记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很有趣，黄大旺，然后张佑生，还有吴思峰。然后刚才我就问说，大旺有去巡回吗？后来你们就说，因为你们去年还是哪一年得了奥地利？ 2012年 得了奥地利电子音乐。请问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这个奥地利电子音乐奖？一般人怎么参加呢？ 报名。废话，就是他有一个报名手续啊，就是在那个，就是在他有那个截稿期限之前，把你的作品，把你的作品就是说丢过去，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伺服器，然后他们就会有初选，然后复选，然后一个大奖，两个，一个就是说每一个部门一个大奖，两个副奖是。对，然后十二个家族，然后是十二个家族之一。那其实陆陆续续这样说，2013年有好几个台湾裔的或者是台湾籍的这些创作者，他们在不一样的部门都有得奖。然后在那个在我们之前2007年也有一个现在已经不在台湾的一个女性创作者，有一个叫做刘佩文， 哦，我知道， 她是第一个得到那个，她也是得 Ars Electronica 这个奖的这个荣誉奖。 有奖金吗？ 哦，那是没有奖金， 但真的是一个荣誉耶， 是一个奖状，就是我们拿到了三份奖状。 哇，所以你说那次你就去奥地利领奖，然后顺便去玩，然后后来你说你又去了柏林。 对，就是在奥地利待过几天之后，就是说，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又去柏林这样子，然后当地刚好有一些朋友，就是也等于是跟一些朋友碰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一起可能去有一些 session， 跟在地的一些音乐家有一些 session。 好，当我已经就是他真的实现他说的那件事情，就是当他把布幕掀开的时候，你看到会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然后他的 partner 就是张佑生，你要讲一下你的论文的内容吗？就是如何形容大旺这个人？ 他就是知道很多东西，然后他真的很怪。大家就网络上那个数位荒原这个数位平台，那上面有我写的两篇文章，那现在这边可能不方便赘述了。 对，大家可以上去看，或者我一些许稍晚再贴在脸书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音乐定义其实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就传统一点的话，你就一定要音阶好好的摆好，和弦好好的摆好，结构是如何的，那是古典音乐。那后来音乐流行歌其实比古典音乐更简单许多，比如说主歌副歌，主歌结束，但是对于不同的音乐创作者来讲，音乐可不是这么无聊的事情呢。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即兴双钢琴演奏，那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谁的作品呢？ 柳川。 对，柳川。有那个我们要介绍一个日本一个民谣诗人柳川卡之基。然后我一月底的时候呢，就是我人在大阪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就是去出差的时候呢，刚好就是有去看到这个柳川的他的现场演出。那然后我就去后台，然后就又有人介绍说，跟他介绍说我是台湾来的这样。他马上就他就马上他打招呼的方式也非常热烈，就是说他 不只是抱上来，而且还亲了我一下。 他喜欢台湾的人， 对，他觉得因为他遇到了几个台湾的歌迷都是非常热情，而且他们都收藏了很多东西。 嗯嗯嗯，好，我们就来听一看他的作品，就你这次去带回来的吗？ 对。私にだけ私が見えない。まばらな樹木の中にソニー・ロリンズがいた。青い糸くずを集めて、メタネの街で歌った。走ってるとばかり思っていたが、気がつくとさっきの場所にいた。兄のレコードが鳴ってる。身のほどは苦しさの起点。食べること、眠ること、飛ぶこと。明後日の方角へ飛ぶこと。私や言葉から逃れた途端や庭に色彩に早つかまり、こりゃ抜き差しならぬ夢。石畳が霧雨に濡れて、グラス後のジャズメンは眠ったか。辻にウッドベースが刺さる。水鳥が旗のように揺れる。ドアを蹴破り弾けたか。ラリッタ綺麗な若者二人。マックのネオンは蒸気し、私目先見に雑巾。 先生的作品也是大王的一个旅行的记忆吗？就是你那时候看到他的现场演出。 对，这个是他在现场里面发表这最近的一张专辑的 复仇波本威士忌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哥哥的唱片。 我昨天有去一个展览，我觉得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在台北教育， 台北教育大学 对 叫美术馆， 对美术馆这一个叫噪音翻土这个展览，它会展到什么时候？哦，三四月二十，有空可以去看，里面有好多我以为还不能算是历史的东西，就是从90年代，然后一直到。像里面竟然还有个展间是黄大旺专属的展间，里面展示着大旺的东西，然后还有也可以听到大旺的作品。在楼上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战后呢，白色恐怖时代，应该是说是有很多当时还没有解严，有些被禁的歌曲等等，你可以好像看到一些时代里面。被主流刻意遗忘的身影，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但是我有请我爸去看，我爸说他根本不想进那学校，因为他是那个被那学校开除，他以前北师，后来不能算开除，就是因为他太那个了，学校受不了他，太叛逆，就把他跟南师交换，就加去南师。所以在多年之后，北师好像有要颁一个荣誉校友奖给我爸，我爸竟然说先叫校长来跟我道歉，我这么记仇。但是美术馆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去看，可以了解好多好多很声响创作上面的一些脉络吧。然后接下来听到这个呢，大王再替我们介绍吗？这个是谁？ 林奇伟。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林奇伟，他在差不多2002年左右，在旅发期间所发表的一个作品，叫做一系列作品叫《色情西游记》。然后这个是他在法国的这个里尔，他在法国里尔，就是说他的那个算是一个毕业作品。对，然后这个曲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也曾经出现在那个纪录片导演陈欣怡的那个如果耳朵有开关这部片里面。 就是纪录片哪里可以看到？我好想看。 这一次北交大这个噪音翻土展览之后有一系列的演讲那座谈，那心仪的这一部片会出现在那边。 好，留意一下。 我们觉得这作品超厉害的，不知道大家会跟我有同感。一定要是林奇蔚的作品。然后今天请到大旺，还有张厚生、吴思峰，我先休息一下。 63-75坪，27918899，新复发双湖会。 文学是打开世界的钥匙。2014台北文学季，从台北航向世界，重温建成130年的文学风景，灌注丰沛的世界文学养分。越台北读世界，2014台北文学季精彩登场。更多活动查询，请上2014台北文学季官网。 壁虎在我眼中，大虎在我掌中，整个内湖都在注目一个传奇。新复发双湖会。紧接29层帝国双塔，纽约阿斋口豪门风范，内湖捷运站63-75坪，27918899，新复发双湖会。 读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样的礼物最能愉悦人心，分享快乐？爱乐电台各项影音直销产品坚持经典原则规划，适合0岁到100岁的对象。只有诚心诚意才能打动人心，唯有经典价值才会一生珍藏。爱乐电台直销产品有口皆碑，礼多人不怪。 FM99.7。 对的，音乐从这里开始，但是对于音乐定义，大家都其实都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在电台，可能就是礼拜天下午这个时间吧，常常有些人要小心，就是不要踩到地雷。因为我们的东西呢是非常多样的，如果你是抱持某一种对音乐成见的话，其实可能会觉得蛮辛苦的。但是我知道大多数的我们呢，就是喜欢声音纺织机的人都有非常对声音对于音乐有非常好奇的心。我们第一小时请到的是 King 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来了这三位男士们。他们今天来呢放了一些有趣的作品，他们听到了，还有他们的朋友的作品。然后接下来今天主要是因为你们会有个合作，对不对？大旺跟柳春春剧社，你们在3月13号的演出，所以要那个思峰团长要帮我们讲一下， 好， 这是什么状况？ 这个都是很突然的状况，包括这个我加入柳春春剧社也是很突然的状况。为什么这样讲？就柳春春是1997年就成立的一个团，好，所以他的可以想见他的里面的创始团员是在剧场里面。到现在当然是非常资深的。那我是在前年年底的这个脸书上被柳春春的驻团导演发了讯息来，他就劈头就说你来当副团长好不好，那就这样问。 中间我就省略，后来我就去了。前辈叫我们，我们不敢不从。 但是你本来在干嘛？为什么会去叫了就去了？ 我本来是剧场的，平常是写剧场的剧场评论， 嗯， 或者是当其实我这几年是住在花莲，不是住在台北， 嗯， 哦，所以在花莲也办一些表演术的活动， 嗯， 对。那他就这样叫我，那副团长嘛， 嗯， 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升为团长。就他就说，嗯，你当团长吧， 你升官了， 对，升官，对，但是应该就是要花更多钱上来台北，对。那为什么这次找大王来做这个多话剧2014，而且他有一个副标题柔，温柔的柔还是什么柔的柔不知道，等一下大王他自己有他的想法。那这个也是很突然，那起因是2012年的年底，我们做了一个戏叫做无言剧2012。 Oh. 无言剧一直是柳春春的一个系列，过去作品的一个系列。然后其实柳春春很多作品都是没有语言的，他是光靠某种身体跟空间的关系，在剧场里面营造出某种也许像是某种仪式的那种感觉吧。那有时候他是很残酷啊，可是这个残酷他有时候是带领你在现场的那种感官能够体会到，透过表现出来的残酷，感受到里面的这个真实。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淡水跟驻团导演，他也是那个无言剧的演员，因为我们那时候找了一个资深的做了30年的剧场人王莫林先生做导演。那我们在淡，我跟那个驻团导演阿中，我们两个在淡水很冷，然后我们就想说，哇，因为他演员要一男一女，那男的就是阿中嘛，那女的因为他是一个母子，演一对母子，那我们就想说这很难找，因为你那个导演的风格要找这个角色是不容易的。后来呢，我们就灵机一动，忽然想到黄大旺，然后就觉得，对，大旺来演妈妈很酷。然后马上就在淡水很冷的街头打电话给王莫林导演，就说我们是先问了大旺，大旺说可以，然后马上跟他挂完电话之后，马上打电话给王莫林导演，然后他就在电话，我们就说，我们找到了黄大王，而且他可以。然后王莫林导演就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了好几声，他就没想到我们会出这个梗。那是大王第一次在剧场里面演戏当演员，对。然后2012年就这样子的合作了。然后后来呢，这个节目呢拿到那一年我们在孤岭街小剧场演出，拿到了那一年的孤岭街小剧场3个年度最佳节目之一。然后呢，那个小剧场它很有意思，它就提供了一个回馈，就是说你拿到年度节目的，它送你1个礼拜的档期，就是再过一年的，因为它在隔年的1月颁发嘛，所以就再过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它给你1个礼拜的档期。那这个一个礼拜的档期对剧场来说是很好的，因为租场地很贵，一个礼拜要租要好几万块，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揭晓我们得奖的那个场合上，我想说哇。可是我们没有计划要在这个时候做戏啊，那我们就想还是要做，想找谁来导呢？然后大旺也在现场，因为大旺刚表演完，他在那个年度节目的那个尾牙表演完，我们马上就问，又想到黄大旺，马上就在现场走过去移动几步路问大旺说：“大旺，你可以来做那个戏吗？”大旺马上就好，然后他马上召集到旁边这个制作团队，其实就是像佑生啊，那个三头公司的一些朋友，马上就成军，对，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很快就决定他要做多话剧。那各位要记得，他在2012年演的是无言剧，所以他就马上他就说他要做一个多话剧，所以就是一个两次的直觉，然后这个直觉马上联想都是黄大旺。 哇，这真是生命中的偶然与巧合。然后大旺，你现在变导演了耶！你要讲一下你的计划吗？你打算要怎么弄这个戏呢？ 我打算让这个戏就是从头到尾很莫名其妙。然后就是当然。就是说其实除了 会无聊吧，以 外 如果莫名其妙 会无聊， 会 完全就是在那种很莫名其妙的情况状况之下开始，很莫名其妙的状况之下结束，而且我们会留很多文字记录，就是说这个计划它还会 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延续下去。 嗯嗯，但是我如果去现场看的话，我没有要管你有没有文字记录，到底好不好看吗？ 值得来看，你是来推票的， 值得来看， 莫名其妙这样， 记得来看，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完全就是，完全就是说，哎，不，这怎么可能这样子？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在剧场里面演？哎，我就是要导给你看。 好， 那而且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柔"， 嗯。 那有人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说你每次都说想揉想揉想揉，所以是手字旁的揉呢？ 等一下， 等一下，这节目 对 揉面团。 好，我要放那个了，放音乐了。但我放出来的真的又是音乐吗？ 真的是， 这是算是音乐作。 黄大旺当导演，柳真真剧社哦，在3月13号开始读话剧。现在听到这个是谁呢？ 现在这个音乐是台北的一个迷幻然后重的一个乐团，叫破地狱。 嗯嗯嗯。 那他们最近刚在国外的厂牌发行了录音带，现在还有人在发行录音带。 哦。 他们的音乐大概是这种很绵延、很迷幻，然后在很讲究这种频率、音色的这个部分。那在台北目前这是相对少见。 叶老师，我可以问一下，那你本来是学音乐的吗？ 哦不，我是读政治的。我还是学生啊。 哦，所以你发现音乐里面有很多政治吗？ 哦，一定有。 我政治里很多音乐。 对，也都有相关的。 好，我听看。 Thank you. 充一下关于动画剧的内容的。 对，但是请大旺来补充。 好，导演。 因为这出戏就是很多话，然后我们把这种就是我们透过这出戏来探讨，就是说可能声音与空间的关系。那其实就是这出戏的这个时空，就是说可能是今天或是明天，现在或未来，然后是一个就是说同一个时间轴上面不一样的空间，然后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对话，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声音。那这次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本来有四位演员，后来因为就是说有一些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协调上面，就是说的协调结果，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现在变成说两个演员是以预录声音的身份来演出，然后他们就是说有在这个场景里面有就是类似像画龙点睛或者是类似像说书人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后来原本是四个都会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演员，然后现在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把它改成是因为大旺他本身是做声音艺术的黑暗校园民歌之狼，然后呢后来就改成两个你看得见也听到他声音的演员在台上，还有两个你听得到他声音但是看不见他的演员在台上。那我觉得这个对剧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让大家觉得听得到他声音，然后感觉他好像在这边，可是事实上他的身体没有出现在你面前，而且不是透过影像，通常比较方便透过影像，可是大旺提出的不是透过影像，而是一样是透过声音。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大旺他本身做声音艺术这一块是非常有关系，然后也是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是我们很期待看到的一个突破，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他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玩，他场景设定在某个类似末日过后的一个日常生活。对。 大旺，我觉得大旺有时候讲话听起来好理论哦，可是你真的看到他演出，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讲的都是理论，可是他弄出来的东西，你就是完全是在生活之中，然后完全会被他说服。然后他接下来又继续用理论来包装他的创作，真的太过分了。大旺，那既然今天活字典来了，您怎么看声音艺术、噪音艺术这个什么戏谱、脉络、场景啊？因为在台湾可能10年前是高峰嘛，声音纺织机你来那次是高峰，中间接下来会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有的会回归那种就是完全就是那种土法炼钢啊，还有一种就是完全就是迎合现在世界上面的这些可能数位音乐潮流，或者是说他们开始会走向那种设备然后技术取向。那可是就是说有一些人会慢慢的偏离到那种音乐性的重心，而是变成说完全都是在技术规格上面取胜，就变成所谓的一种是大舰巨炮超级跑车主义，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就是跑马拉松。我在这边想要就是以我一个朋友为例呢，他就是本来以前都是在做数位，用一些数位器材，用电脑在做电子噪音，可是到后来完全就是用手工，然后就是用类比，完全就用唱盘跟录音带在做他的那个音乐，然后他也就是把这种类比的这种器材的这种操作，手动的操作，当成是他人生的这种修行的一部分。 所以器材真的会影响到音乐创作这些作品的本质。 应会吧， 该是说像说一些电子舞曲，或者说一些比较实验，就是说有使用电子技术的数位技术的一些那种，所谓的这个严肃音乐的作品呢，他们其实都已经落入一种胡同。那我们是把这些，譬如说录音器材什么，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种记录声音的一个媒介嘛，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只有把这些技术当成一种就是一个工具上面来来看。 我懂意思，因为在学院里很容易就是，天啊，我现在要开始学那个排序序列那个作曲法，或者再往下我要学习这个音响工程哪个波段如何。 对， 但是一直往下研究下去不得了，因为器材永远都是会比你走的前面，然后你要一个去追它的话，那音乐在哪儿？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最后再怎么样，还是要回个绕了一大圈，还是会回到所谓这个音乐性上面。所以我就会选择比较说，类似像纳卡西歪歌之类，或者是类似像做一些这种。类似像一些身体剧场之类的方式去表达它。 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去，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天哪，这宅男的语言实在是太吓人了，或者是就是写你，天哪，我又用那种文化研究的词，好可怕，就是写你别人的作品，然后歪曲它，然后但是却从中得到一种失败主义的快感呀。我怎么了？然后好像要听到你们的另外一首作品《民国百年》。 哎，是。 要讲一下吗？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龙山寺旁边有一条叫山水街的录音。山水街是一条窄巷，然后它那个里面都是摸摸茶。然后到差不多黄昏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种阿姨，就是沿街在拉客。 哇。哎，那你们的作品， 然后我们就是被衔接被拉住， 对，然后就透露了他们招揽生意的生意情况。 各位那个喜爱现场录音的朋友们，不要再去录什么海浪风声那种东西了。我说我自己嘛，就是拿着录音机，是像这个黄大旺跟他朋友张佑生他们两个做那个民国百年这张专辑里面录的声音，竟然是那种叫什么街啊， 山水街 的里面的实况录音， 拉客的实况。 不，我就是做生意，就是讨生活做生意，是要很努力的声音。 嗯，对。然后你们在整张专辑就是录音为主吗？ 录音跟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剪贴，我们就是用一些那种拼贴的方式，我们把不一样产品拼贴在一起。 像刚才那个一位阿伯在唱那个太阳下山明早就，那个是在发生在总统府前面，然后我们把它贴到这边， 就把两个声音场景贴在一起，然后就说那些有人在唱歌，然后还敲木鱼， 是 对。 好，我觉得真是非常精彩，然后今天带来的东西还有些真的没有办法放完，也许下次有机会吧。然后最重要就是有机会可以去看这出多话剧，是柳春春剧社然后跟黄大旺他们的合作。我们最后要听到这个作品要介绍一下吗？知道是哪一个作品吗？对，就是 那个黑狼卧室纳卡西。 对， 那个里面就是有一首歌叫做宅男跳探戈。 然后你要找一下你的创作理念。 就是我把那个时候差不多2006-2007年那个时候台湾网络流行的东西，把它还有一些类似像一些广告邮件的一些标题，把它拼凑起来做成一首歌，然后就有点像故事的成分。 好，有趣的朋友，厉害的创作人黄大旺，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吴思峰还有张永生你来节目带来一些这些新的想法。 谢谢 再来拜喽。 Thank you. 音乐从这里开始。